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三之十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我执，乃至见者之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观我乃至见者，毕竟非有，所以者何？以我乃至见者自性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我执乃至见者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断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不可断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毕竟不生，无断亦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断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常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常性非有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生无灭，非断常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常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相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杂染法毕竟非有，所以者何？以杂染法本性离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相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见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诸见自性，所以者何？所见诸法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见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名色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名色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真实名色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名色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蕴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蕴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即具法性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蕴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触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触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生门法性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触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戒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戒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任持法性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戒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敌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敌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非虚妄法不可得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 常应愿力离职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愿力缘起执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观缘起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无明等法不可得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愿力缘起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愿力著着三界执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观三界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三界系法不可得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愿力著着三界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愿力一切法执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法性都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诸法自性，但假实摄，皆如虚空，不可得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一切法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与一切法如理不如理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法性无有如理不如理者，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不可得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与一切法如理不如理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佛见之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知依佛见不得见佛，所以者何？真佛自性不可见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依佛见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依法见之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知依法见不得见法，所以者何？真法自性不可见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依法见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僧见之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知依僧见不得见僧，所以者何？真僧自性无相无为不可见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僧见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戒见之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知罪福性俱非实有，所以者何？若罪若福但假施舍不可得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戒见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空见之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观诸空法都无所有不可观见，所以者何？空之自性非有非无不可见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以空见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厌怖空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性皆空，非空与空有所危害，故厌怖事俱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诸有性法或可厌怖，空非有性法不应厌怖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厌怖空性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通达空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通达空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证无相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不思维一切相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证无相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知无愿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三界法心无所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知无愿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三轮清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圆满清净十善业道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三轮清净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悲悯有情，给予有情无所执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已得大悲及严净土都无所执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悲悯有情，给予有情无所执着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与一切法平等性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增不减，基于此中无取无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与一切法平等性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与诸有情平等性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不增不减，基于此中无取无性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与诸有情平等性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与真理去究竟通达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真实理去，虽如实通达而无所通达，基于此中无取无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与真理去究竟通达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生人智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忍一切法无生无灭无造无作，即知名色毕竟不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生忍智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说一切法一向理去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行二相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说一切法一向理去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灭除分别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分别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灭除分别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远离诸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小想大想及无量想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远离诸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 远离诸见，展现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声闻独觉等见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远离诸见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远离烦恼？三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弃舍一切有漏烦恼，习气相续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远离烦恼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善巧止观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一切智一切相智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善巧止观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调伏心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三界法不着不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调伏心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极静心性？展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善摄六根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极静心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碍智性？展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得佛眼，与一切法绝了无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碍之性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所爱染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六处能善弃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所爱染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随心所欲往诸佛土，与佛众会自现其身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圣神通往诸佛土，诚实供养诸佛世尊，情转法轮扰仪一切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随心所欲往诸佛土，与佛众会自现其身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时，常应远离前二十法，即应圆满后二十法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误入一切有情心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一心具智，如实辨知一切有情心及心所形象差别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误入一切有情心行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游戏神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游戏种种自在神通，为欲亲近供养佛故，从一佛土至一佛土，而能不生由佛土想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游戏神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见诸佛陀？如其所见而自言敬种种佛陀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住一佛土，能见十方无边佛国，亦能示现而常不生佛国土想，又未成熟诸有情故，现出三千大千世界转轮王位而自庄严，亦能弃舍而无所执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见诸佛土，如其所见而自言敬种种佛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诚实供养诸佛世尊，与如来身如实观察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未遇扰于诸有情故， 语法意趣如实分别。如是名为以法成事，供养诸佛。又敌观察诸佛法身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诚实供养诸佛世尊，与如来身如实观察，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时，于此四法常应圆满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根胜劣质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诸佛实力如实了知一切有情诸根胜劣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根胜劣质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严净佛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严净一切有情心行无所执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严净佛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如幻等持数入诸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住此等持，虽能承办一切事业，而心与法都无动转，又修等持即成熟故，不作加行能数现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如幻等持数入诸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随诸有情善根应熟故，入诸有自现化生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未欲成熟诸有情类殊胜善根，随其所宜故入诸有而现受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随诸有情善根应熟故，入诸有自现化生。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九地时，于此四法常应圆满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？随有所愿皆令证得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一修六种波罗蜜多即圆满故，或为严净诸佛国土，或为成熟诸有情类，随心所愿皆能圆满无所匮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，随有所愿皆令证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随诸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异类因之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习殊胜慈无碍解善知有情言因差别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随诸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异类因之？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碍辩说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习殊胜辩无碍解，为诸有情能无尽说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无碍辩说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入胎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虽一切牲畜时恒化生，而为亦有情现入胎藏，于中具足种种圣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入胎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出生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 与出胎时，视现种种稀有盛事，令诸有情见者欢喜，得大饶矣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出生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家族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或生刹帝利大族，或生婆罗门大族，所禀父母无可讥嫌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家族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种姓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在过去诸大菩萨种姓中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种姓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眷属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纯以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众而为眷属，非于杂类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眷属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生身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于出生时起身具足一切相好，放大光明，遍照无边诸佛世界，亦令彼界六种变动，有情欲者皆获离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生身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出家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于出家时无量无数百千俱胝那由他众前后围绕，尊重赞叹，往于道场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受持应器，引导无量无边有情，令乘三乘而去圆寂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出家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殊胜善根广大愿力，感得如是大菩提树，废琉璃宝，以为其境，真金为根，枝叶花果皆以上妙七宝所成，其树高广，遍覆三千大千佛土，光明照耀周遍十方，净且沙等诸佛世界，有情见者无不蒙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满足殊胜福慧资粮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应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常应圆满此十二法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已，与前所修诸地圣法皆得圆满，与诸如来应验无异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以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圆满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以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以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以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以圆满苦集灭道圣地，以圆满八解脱九次第定，以圆满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以圆满五眼六神通，以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具一切智一切相智。 若复永断一切烦恼，习气相续，便住佛地。由此故说，若菩萨摩萨住第十地已，与前所修诸地圣法皆得圆满，与诸如来应言无异。儿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萨住第十地取如来地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萨方便善巧，行六波罗蜜多，修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具一切智，一切相智，超净观地、种性地、第八地、具见地、薄地、离欲地、以半地、独觉地及菩萨地，又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便成如来应证等觉，住如来地。善现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取如来地。如是善现，其此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。若此善现，如次所问，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者？善现当知，如是大乘从三界中出，至一切之智中住，然以无二为方便故，无出无住。所以者何？若大乘，若一切之智，如是二法不合不散，非有色，非无色，非有见，非无见，非有对，非无对，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。无相之法，无出无住，所以者何？无相之法，非已出已住，非当出当住，非今出今住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真如真如自性空，乃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断戒、离戒、灭戒、安隐戒、极境戒、无生戒、无灭戒、无性戒、无相戒、无作戒、无为戒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断戒乃至无为戒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断戒自性空，乃至无为戒无为戒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色空乃至识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色空乃至识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色空色空自性空，乃至识空识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眼处空乃至意处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眼处空乃至意处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眼处空眼处空自性空，乃至意处空意处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色处空乃至法处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色处空乃至法处空 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色出空，色出空自性空，乃至法出空，法出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眼界空乃至意界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眼界空乃至意界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眼界空，眼界空自性空，乃至意界空，意界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色界空乃至法界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色界空乃至法界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色界空，色界空自性空，乃至法界空，法界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眼识界空乃至意识界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眼识界空乃至意识界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眼识界空，眼识界空自性空，乃至意识界空，意识界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眼处空乃至意处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眼处空乃至意处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眼处空，眼处空自性空，乃至意处空，意处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自性空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地界空乃至十界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地界空乃至十界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地界空，地界空自性空，乃至十界空，十界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因缘空乃至增上缘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因缘空乃至增上缘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因缘空，因缘空自性空，乃至增上缘空，增上缘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无明空乃至老死空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无明空乃至老死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无明空，无明空自性空，乃至老死空，老死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岂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，则为欲令梦境、幻视、想、像、光影、阳焰、空花、寻香城、变化事亦有出住。所以者何？梦境乃至变化事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梦境，梦境自性空， 那只变化式，变化式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，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不施波罗蜜多空，那指般若波罗蜜多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不施波罗蜜多空，那指般若波罗蜜多空，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不施波罗蜜多空，不施波罗蜜多空自性空，那指般若波罗蜜多空，般若波罗蜜多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内空内空自性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苦集灭道圣地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苦集灭道圣地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苦集灭道圣地空，苦集灭道圣地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四念住空乃至八圣道之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四念住空乃至八圣道之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四念住，四念住空自性空，乃至八圣道之空，八圣道之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四境律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四境律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四境律空，四境律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四无量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四无量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四无量空，四无量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四无色定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四无色定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四无色定空，四无色定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八解脱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八解脱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八解脱空，八解脱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九次地定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九次地定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。何以故？九次地定空，九次地定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净观地空乃至如来地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 尽管地空乃至如来地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尽观地空，尽观地空自性空，那指如来地空，如来地空自性空故。三贤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即喜地空，那至法云地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即喜地空那至法云地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即喜地空，即喜地空自性空，乃至法云地空，法云地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五眼六神通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五眼六神通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五眼六神通空，五眼六神通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如来实力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实力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如来实力空，如来实力空自性空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，十八佛不共法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之中住。何以故？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空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欲留者恶去生，依来者贫来生，不还者欲界生，诸菩萨自利生，阿罗汉独觉如来后有生，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欲留者恶去生乃至如来后有生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之中住。何以故？欲留者恶去生，欲留者恶去生自性空，乃至如来后有生，如来后有生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欲留空乃至如来空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欲留空乃至如来空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欲留空，欲留空自性空，乃至如来空，如来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则为欲令名字、假想、施舍、言说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名字、假想、施舍、言说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。何以故？名字、假想、施舍、言说，名字、假想、施舍、言说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其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处者， 则为欲令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相无为，亦有出处。所以者何？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相无为，皆不能从三界中出，亦不能至一切智之中住。何以故？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相无为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相无为自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由此缘故，我作是说，如是大乘从三界中出，至一切之智中住，然以无二为方便故，无出无住，所以者何？无相之法，无动转故，不可说言有出有住。卷第491。